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于空气湿度较大，今天早晨本市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东部地区最低能见度不足2公里，请车辆减速慢行。受东移高空槽影响，预计白天本市将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山区局部有弱雷电，雨量分布不均。朋友们外出应该携带雨具，降雨使路面湿滑，请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是早晨有轻雾，阴有小雨，山区局地有弱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在夜间是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在洗车指数方面，预计本天今天本市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擦洗车辆。好的，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要继续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的系列节目。从周一开始，我们陆续为大家介绍了辽金元时代的北京城。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从明代来了解北京城。北京哪个博物馆记录了明朝的兴衰呢？那就是十三陵。明朝的北京城是什么样子？建筑、市井风貌都有什么特点？当时的城市景象又是如何？科技、文化、经济上有哪些突破？今天我们就一起在十三陵里看明代北京。今天有幸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十三陵特区明代地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先生，以及十三陵文保部魏红女士，欢迎两位。 大家好。 今天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也是会跟着两位啊一会儿穿越到明代这个时候哈。十三陵可以说是明朝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巨大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了啊。有着很多明朝的故事。其实我知道明朝是有16个皇帝的，但是只有13个是埋葬在这里。那埋在这儿的第一位皇帝是谁呢？两位能说一下吗？ 是永乐皇帝 啊， 明成祖朱棣 啊，朱棣。那我想问了，为什么会选择在十三陵这个位置？这是怎么来选址的呢？ 十三陵啊，这个地方，所以成为明代，从永乐皇帝以后，这个皇家的陵寝重地。那么跟他，跟北京城的位置是有关系的。 嗯。 自古以来啊，就是陵京一体，就是陵寝跟京师，它是。实际也就是都城，它实际是合在一体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明太祖朱元璋他就没葬在十三陵呢？因为当时啊，明朝的京师也就是都城是在南京。那么他的陵寝，所以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孝陵他也应该建在南京城附近。那么后来永乐皇帝他为什么他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了北京北边的十三陵这块地方呢？当然古代那是叫天寿山，为什么建在这儿呢？也是跟都城的 迁移有关系。我们知道吧，明朝时候它最早的都城是南京，但是南京这地方呢，它实际上在明朝时不适合建都城的位置了 啊， 因为啊，明朝时候它的北边的边患，北边的就是军事上的这个侵扰，主要来自蒙古族， 嗯 啊，因为它是推翻元朝才建立的明朝，那么元朝的残余势力退居到蒙古草原之后，他还在实施的南下侵扰， 嗯， 所以呢，这样这个南京城距离那么远，古代交通信息那么不发达，所以他在指挥上是不方便的，所以朱元璋那阵已经想迁都了，当时他是想迁都就是西安，因为那地方也是古都， 对， 那么后来因为永乐皇帝他篡夺了皇位，他当上皇上。他原来被封燕王，就是北京这儿， 嗯， 所以这地方是既是他的龙兴之地，那么这地方呢也适合营建都城，因为他有险可守，而且又便于这个根据情况啊组织这个西北这一线的军事防御 啊、 哦、那么既然想迁都了，所以他的陵寝也应该随都而建，所以就建在了北京城的附近，当然说他也根据让风水先生去选， 好、嗯， 那么挑了很多地儿，据历史记载吧，选了十多个地儿，你比如包括那个京西的玉泉山， 嗯， 包括门头沟的燕家台，也包括怀柔的红螺寺，等等这些地儿都选了，但是最后呢，还是定址于。当时的昌平的黄土山，后来永乐皇帝呢，他是更名为天寿山。 嗯， 那么这个时间从时间点上看，虽然这个永乐皇帝的长陵他的营建那阵还没迁都呢，我们知道迁都北京他是永乐十八年正月，但是长陵的营建呢是永乐七年五月，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虽然没迁都呢，但实际永乐皇帝啊，他已经决定，他脑子已经是定下了这个打定这个主意了，要把南京城，这个京师要移到北方来，移到他的龙兴之地，也就是这个北京这儿来。 嗯、 那么呢，这个因为昌平这地儿啊，这黄土山呢风水又好，因为古人都迷信，他讲风水，所以按照风水去选这个地方呢。他也就是最后成了永乐皇帝的他的陵墓所在地了 啊，也就是说先是有了这个在军事和政治上迁都北京的这个想法， 对， 随之呢准备也把这个大的这个陵寝也修建在北京， 对对对、 啊、随后在这个北京又找了很多地方，最终是定在了这个昌平这边、啊、 哎，对对对， 嗯，确实也是一个当年的故事了哈。刚才这个也是听了一下永乐皇帝的这个想法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啊了解了这个北京城的建立其实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而来的啊，这个北京城的建城史其实主要从元开始有这个比较显著的建城历史哈。那么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是不是对北京的这个格局也有一些影响呢？有没有大的改变呢？在城市格局上 啊，城市格局上还是有改变的。那么首先呢，从北京城上来讲，北京城来讲，原来呢元大都它是还它的范围还在北边，就是现在土城那个，那是元大都它的那个北边的旧址。 嗯， 那么明朝时候呢，它缩进它往南去缩了。啊，缩到就是那个德胜门这一线，但是到了明朝中期，就是嘉靖时期，嘉靖时期因为那个蒙古的鞑靼部啊，经常的南犯 啊， 就是对明朝构成了威胁，特别是明朝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部的安达汗，就是他曾经。带着兵马呀，把北京城啊围得水泄不通， 嗯 啊，整个就是危及这个明朝中央政权的安全了。所以嘉靖皇帝呢，后来就是，为了保证着北京城的安全，就是根据大臣的建议，就是想在这北京城外边再修一道城，就是再修一道城，等于说两道城就是双保险。当然了，当时因为财力不够。 所以只是在南边，北京城南边又增加了又增加了那么一段。 嗯， 所以呢最后有一个内城外城这么一个关系了。但实际上最初是想整个给圈起来，最后因为经济财力不够啊，所以就把南边又扩出去了。 嗯， 所以从那个北京城它的这个它这个城池的这范围啊，跟元朝是不一样了 啊，确实是有所增加了。啊、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十三陵哈。那这时候我想问问魏女士啊，就是很多我们的这个网友说啊，去十三陵现在是不是只能看其中的定陵呢？是这样吗？ 啊，不是，十三陵现在的开放景点儿，叫三陵一路 啊、哦。 所谓三陵呢，就是长陵， 嗯， 我们刚才讲了永乐皇帝的陵，长陵，另外就是定陵，定陵就是万历皇帝的定陵。还有昭陵，昭陵是隆庆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的陵，这个三个陵，还有一个路呢是神路，这个总神路。那么这总神路啊，严格说起来，它是长陵神路的一个部分，但是因为后来其他各陵的神路啊都从这条路上分出来，所以也叫总神路了。所以现在就是三陵一路四个景点。 嗯，那我们接下来会一直把这些继续开放更多的这个景区和陵墓吗？ 将来条件成熟应该是会的，因为作为一个全国的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它所有的文化内涵都应该展示给那个观众，展示给大家去看。 嗯，说的真是太好了哈。我们也是一起了解了一下明十三陵的一个基本的状况，那更多的具体的故事啊，到底在明朝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我们稍后回来一会儿接着聊。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由于空气湿度较大，降雨会使路面湿滑，请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是早晨有轻雾，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在夜间是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预计今天本市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十三陵里看明代北京，明朝的北京城是什么样子，建筑市井风貌有什么特点，明十三陵记录了明朝的兴衰胜败。今天我们就一起在十三陵里看明代北京。明朝一共有16位皇帝，那为什么叫明十三陵呢？因为有3位皇帝不葬在这里。第一位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葬于南京中山孝陵。第二位明惠帝朱允文，朱允文是朱标的儿子，朱元璋的接班人。朱允文这个皇帝没有当太久，叔叔燕王朱棣在北平发动了靖难之役，既然被推翻，明惠帝就不可能葬在皇陵了。第三位是明代宗朱祁钰，朱祁钰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御驾亲征当了俘虏，朱祁钰借机登上了帝位。后来英宗被蒙古人放回，朱祁钰把他囚禁于南宫。景泰末年政变爆发，朱祁镇重新上位，将弟弟皇位废除，死后只能葬在西山，不能入葬帝陵。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继续啊，带着大家去从明朝的这个历史中看北京城。那我们也是从十三陵这个历史建筑，一个明朝的文化遗产作为切入点，来一起了解明朝的那些故事。那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这个特别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十三陵特区明代地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先生和十三陵文保部魏红女士，欢迎两位。 大家好。 刚才我们也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十三陵的这个建制以及目前的这个状况哈。那十三陵我们一直说啊，是明朝很有特点的建筑哈。那这些在十三陵里面有哪些地方可以感受到当时北京城的风貌呢？比如说里面的这个建筑格局啊，包括它的器物啊。那从我们先从器物的方面来讲两句吧，作为这个文保部的这个魏女士，是不是对于这里面的这个反映当时的文化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呢？简单来说一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在咱们十三陵特区呢负责的就是文物的保管工作。因为十三陵呢它是就是明代的这个建筑嘛，然后呢就是有关器物这些的存放呢它都放在这个文物库房。原来这个特区的这个文物库房，旧的文物库房呢始建于咱们那个上世纪60年代，然后面积呢不足200平米。2009年的时候呢，为了改善这个存放的环境，然后我们专门呢动工营建了新库房，在2012年完工，然后面积呢是2435平方米，然后存放面积达到了770平方米。这样的话呢，就使这些定陵出土的这些文物呢更加有效的、合理的呢存放。这样呢，就是像定陵出土的大量文物呢，从原来的这个集中存放，到现在为止呢改成了这个分库。按类，这样呢就是更科学更合理。 这个工作做的也是非常的到位了哈。那我们再说说，就是从这个十三陵的这个建筑上来说，有没有什么当时明朝的特点呢？ 应该十三陵的建筑啊，它应该是明代建筑的典范。你比如说比较典型的经典建筑应该就是长陵的陵恩殿 啊。 另外各陵的地下宫殿当然没发掘出来，发掘出来呢就是定陵啊，定陵的地下行宫。那么它都是跟北京城的营建呀，包括跟北京城的历史文化呀息息相关。你比如说长陵的陵恩殿，实际上不只是长陵，明代各陵的大殿，包括那个门，各种建筑，它的木材都是金丝楠木的，都是楠木。那么这些楠木的采伐呀，它是跟北京营建宫殿，营建北京的宫殿，也就是现在皇宫，那么跟这些皇宫的这个木材是一块采伐的。都是采伐的，从哪儿来的呢？都是从当时的四川湖北交界的那深山老林里边，包括云南贵州。那么这些木材呀，按照文献记载啊，那都是原始森林，那个里边环境非常险恶。文献记载说蜘蛛大如车轮，像车轮那么大，当然这是夸张了，说卷虎豹食之，能把虎豹吃掉。那么这当然是一种古代夸张的说法，但是环境确实险恶。那么当时那个树木都是参天，那么给它砍伐之后呢，砍伐下来之后那没法运呢，都得靠夏天发大水给它冲到山沟里边，然后再解乏，通过运河从南方运到北方，运到北京。北京有个神木厂和大木厂，专门是存放这些楠木的。那么修十三陵啊，包括修故宫，那木材都是这些木材。所以从这里看啊，就是十三陵跟北京城确实息息相关。另外从建筑格局上看，也是明朝时候的那个奉天殿，也就是现在太和殿，明朝时候它是面阔9间，进深5间，跟长陵的陵恩殿是也是一个规格。长陵殿也是面阔9间，进深5殿，它都是按照一个就是体现帝王的那种崇高地位，九五之尊，按照这个规模去设计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建筑上看，确实是这个十三陵跟这个北京城皇宫，那都是在文化上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再比如说定陵的地下宫殿， 嗯， 那么它格局呢是由前中后三殿组成。那么前中后这个三殿还有左右配殿这么五个大殿，那么跟北京的故宫也是有联系啊，因为它是按照皇宫内廷建筑格局那么设计的。所以我们看定陵的地下宫殿前中后三殿就跟那个故宫那个那个故宫后边那个后寝部分乾清宫交代殿坤宁宫这格局吻合。那么左右那个东一六宫西六宫又跟定陵的左右配殿相吻合。所以它这个建筑上也是跟这个北京城啊是密不可分的。 可以看出来在当时的这个建筑啊，对于无论是对于明朝整体的这个建筑风格，还是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清朝的这个建筑风格，其实都能从十三陵的这个建筑当中可以去看到， 对， 都有体现。那我们刚才也公布了第一道题答案，我们知道明朝的开国皇帝就是朱元璋啊，但是朱元璋是没有葬在这个十三陵里的。 对， 那也只有十三位皇帝葬在这个陵墓里面，有三位是没有进入这个陵墓的啊。那除了朱元璋还有哪两位呢？ 还有一个是建文皇帝 啊， 建文皇帝朱允文啊，他是朱元璋的孙子。 嗯 啊，他为什么也当了皇上，为什么就没进十三陵呢？那是因为啊，这个他在位仅仅的四年就被永乐皇帝给推翻了 啊， 最后他不知所终。过去人们传说啊，有的说他是从那个皇宫那地下那水沟逃出去了，出家当了和尚，云游那个四川的云南呢，到处的这个云游。也有的说他散落到民间了，种种说法不一。总而言之吧，他下落不明。当然也有文献记载说他是皇宫起火烧死了。但是正因为他这个下落不明，所以他也就没有陵寝。这是一位。还有一位就是景泰皇帝朱祁钰。因为他虽然也当了皇上，当了七年多的皇上，但是因为后来他的哥哥明英宗他复辟了，就是他又当了皇上了。那么他呢就是被废为成王，也就是他身份降格了由原来的皇帝降格为亲王了。他降为亲王之后，他就没资格葬在这个皇家这个帝陵这区域里边。所以他是葬在京西的金山，也就是现在就是颐和园的后边。那个玉泉山后边那一块地方。 明白了哈。刚才这个我们也提到了说十三陵对这个接下来修建故宫啊，也有着这个很大的影响。从建筑格局和层面角度来说啊，我们的这个网友费同徐就说，我觉得明朝建筑的高峰应该就是建了故宫啊，可以这么说吗？明朝确实是开始建设故宫了，对吧？ 对。 那这是不是也是明清故宫的这个北京宫城的外城的这个确定的起始呢？ 这外城实际是明朝中期的嘉靖时期才有的 啊。 这个明朝它的宫殿的营建按照其实它早就开始筹备了，永乐四年就开始派遣官员呢采木，然后调集工匠，就到北京来开始建成开始筹划这个宫殿的营建。但是它正式宣布说营建的时间是永乐十四年。我们想象啊，就是永乐十四年开始营建宫殿，那么永乐十八年正式迁都北京，短短的四年时间，故宫这么北京皇宫这么大的规模，他肯定四年建不完，他肯定应该是早就开始筹划了，早就开始做准备，开始就是施工了，只不过就是他公布的时间是永乐十四年但实际他应该说永乐四年开始就筹备了。 明白了。

而且它的这个材质一共像这样的鸡丝呢是518根，它用这个编灯笼空的办法呢手工编结，而我说的这一部分只是它的帽壳部分。另外呢，在它的这个帽子的这个正上方啊，还有一组二龙戏珠的图案。这个龙啊，它是在这个制造的时候，它龙首、龙身、龙爪、背鳍都是单独制造以后，然后呢焊接而成。像这个龙鳞就有8400片，我们就可见啊，当时呢这个金冠的这个制作呢，体现了明代这些工匠高超的技艺。 确实是，应该是挺奢侈的了。那昨天在聊元代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提到了说青花瓷哈，其实瓷器应该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一个比较重点的文物了哈，就是一个重点的文物类别了。那在十三陵的这些宝贝里面，能展示出当时这个制瓷制陶工艺的进步吗？ 中国呢是世界上率先发明瓷器的国家，像西方人眼中瓷器就代表了中国，它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可能有点那个言过其实，但确实是这样。中国的瓷器呢起源于3000多年前，是从陶器演变来的。像宋代呢瓷业是最繁荣的时期，明代呢就将起源于唐代、成熟于元代的青花瓷推向了鼎盛时期，并且呢在江西呢这个建了这个御窑厂，专门呢为皇家烧造瓷器。像这个定陵的这个地下宫殿呢出土的瓷器呢并不是很多，一共呢有16件，像大到这个口径70公分的大龙缸，像小到呢3公分的胭脂盒，这个器物的数量不多，但是呢它的这个分门别类的都涉及到了。 这是当时的这个瓷器的情况啊。那有没有重点的某一件文物，可以说是比如说就是这个当中的可以说镇灵之宝，有这样的说法吗？ 像这个16件瓷器当中呢有一件青花瓷碗，这个呢是像在万历皇帝的棺椁内出土的 啊。 这个瓷碗呢它重是181克，胎釉细腻，洁白如玉，碧薄如纸，晶莹如镜，敲之如磬。我们看这些形容词哈，就可以看这个碗啊是很精品的一件东西了。但是呢这个碗的旁边呢它是有使用过的痕迹的，由此可见呢这个是皇帝生前用过，死后呢用以随葬的。因为在明代的时候呢有视死如视生的这种说法。 对，那看来确实他很喜欢这个碗哈，确实这个碗也是非常的珍贵。那刚才是魏女士从这个文物的方面比较具体的哈，以小见大的说了说这个明朝当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水平。我感觉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是民众或者说这个贵族这个达官贵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平都是相当的高的哈。那胡老师，您觉得当年的这个经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兴盛的状态呢？ 对，应该说明代的经济发展呢还是比较繁荣的。那么定陵的出土文物呢，刚才魏红同志也讲了，有很多都是展示了当时的高超的工艺水平。那么从古代的这种社会的发展上看呢，人们的穿着打扮都是一种封建礼制的体现。那么这种封建礼制的体现呢，是说皇帝皇后啊身份是最高，然后其次各种官员，再其次平民百姓。那么定陵的出土文物里边这种等级制度的体现啊就是非常明显了。你比如说里边出土的刚才讲了有金丝衣裳冠，那个金的东西啊那个老百姓是不能用的。所以那是应该说是皇权特权的体现。你比如说定陵出很多的玉带，玉格带，这玉也是，这玉格带明朝时候一品官才能配玉带。一般的下边二品官都不行。所以普通老百姓那就更不行了。所以只有达官贵人，包括这个皇室那才能用。金呢包括装饰的龙凤。你比如说出那个定陵出土有凤冠，那凤冠也叫龙凤冠，那么上边的装饰就是以龙和凤金龙翠凤这为主体的。那么龙和凤那就是皇家 皇家皇帝和皇后的象征，包括十二张衮服，这十二张衮服那十二种图案，那也是都是体现了皇帝的那种崇高的地位。 那能听出来啊，其实从胡先生表达意思来看，当时主要是一个是国家的经济大发展啊，但更多的享受这个生活水平提高的肯定还是 皇室， 毕竟是封建礼教、封建礼制当时的制度嘛 所决定的、 对，是当时的制度所决定的哈、确实我们是从建筑和这个经济的层面了解了一下明朝的当时的社会环境啊。同时在节目的这个进行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2018年北京农业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活动又见田园开始了。5月24号第一期活动将招募10个家庭走入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这个玉瓶这个乐瓶玉瓜园来采摘品尝正宗的庞各庄西瓜。即日起到本周末，大家来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能报名哈。下一周在下周一会公布获奖名单，大家一定要快快来参与，有机会和我们这个主持人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从这个电波当中啊，平时都是在电波当中，我们是用声音相见，这一次我们能一起到庞各庄去采摘西瓜，去品尝这个夏日的美味啊。又见田园活动，我们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后面直接留言就可以报名。大家千万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十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早晨有轻雾，阴有小雨，山区局地有弱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是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3邻里看明代北京，明朝的北京城是什么样子？建筑市井风貌有什么特点？明十三陵记录了明朝的兴衰胜败。今天我们就一起在13邻里看明代北京。明朝初年，为了巩固北京皇都的地位，促进经济发展，先后往北京进行过3次大的移民。移民的重点地区是山西和江浙两地，但这3次移民主要是充实京城劳动力，因此多数落户到了京郊。到永乐年间，为了充实北京的经济和文化，又迁徙了直隶、苏州等10郡、浙江等9省富民来充实北京。这些江南户户中有许多选择在景色宜人、商业繁荣的西城落户。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哈，提到过有这个大移民，对吧？当时是为什么要进行这个移民呢？就是因为北京人太少了，是吗？ 对，应该就是因为北京城啊，经过战乱，明朝初年时候啊，它人口已经明显的减少了。本来元朝大都时候也是很繁荣的，它也是很多人。那么后来因为战争哈、战争涂炭，所以就好多人烟稀少了。那么当时其实从洪武年间就开始，那阵还是北平府、北平府那阵就开始那个迁移，从山西啊，从山东啊，就有些部分人就迁过来。当时那个迁的主要是那些就是家庭人口多但是土地少，或者家里没有土地的啊，就迁过来，也是充实到这个地方。那么后来永乐皇帝他当皇上了，他又想迁都北京。那么在这当中呢，他为了因为你要作为一个首都，他必须得繁荣啊，所以他作为一个首都，他有很多方面的要求啊。首先四面啊，首先就是说从地理位置上应该是